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第33集，思明挠了一下光头，然后嘶了一声，那狐仙把他头皮都给挠破了，身上也有伤痕，所以上午他去打了针狂犬疫苗才回来。这还真没看到，我醒来时无常已经走了。怎么，福坦，你知道什么？宋福坦摇头不语，但心中却猜测那是小来，看在了自己和觉慧寺的渊源，所以出手帮了思明。他真善良啊。宋齐云和思明又聊了几句，窦春亭则偷看了下宋福坛的屏幕。大哥，写新故事啊？啊，我看了你的大纲，是不是少了点什么？宋福坛没理他，倒是宋齐云转过头来。哦，你说少了什么？ 嘿，少了感情线呗，故事是很精彩，怎么连个和主角谈恋爱的都没有？ 宋福坛在写新故事，塑造人物的时候不自觉投射了小来的影子，也是直接用小来命名。一开始他还未想那么多，只是想不到什么样的人能和小来相配。到后来随着他和小来见面次数多，笔下人物也越来越丰满，却是不愿意再设置了，甚至有些不愿意交给宋齐云拍摄，不然谁能出演小来啊？宋齐云想了想， 倒不是每部电影都要谈恋爱，但是这个小来确实很可爱，是可以考虑加一点暧昧情愫，比如什么青梅竹马的恋人，不然光他独美了。 宋福坦冷冰冰地道，不加。宋齐云一下给噎回去了。上午片场终于到了蓝河的杀青戏了，很简单，一个远景，他和老把式汪大爷一起要把鸽子都放起来，得拍到鸽子美美的掠过他身前，这个一点都不难，蓝河只要往那儿一站吧，鸽子就都飞走了，至于到底美不美，反正人和鸽子的审美也不一样，他们心里苦观众又看不出来。这里拍了好几条，因此汪大爷反复把鸽子叫回来。张寻春背着手站在荒凉的草场上，仰首听着漫天鸽哨，身影挺拔，又有说不出的寂寥。而就在旁边也有一场仪式正在进行，剧组里几个青壮年把狐仙牌请了出来，用红布包好了，上了最后三炷香，便启程要送到指定的山洞去。由于约定俗成的规矩，剧组和村里任何人都对他们几个视而不见，一句话也不交流，他们就像幽灵一样护着牌位离开杨家，从村口经过。村口的草地，张寻春站在鸽子群之中，目光渐渐收回。 看， 柳春阳大声道， 过，张寻春杀青。 简单几个字表示蓝河的工作结束了，他脸上那代表着张寻春的天真与残忍混杂着的神情也渐渐转变，成为了平素惯常的亲和微笑。蓝河和汪大爷站得比较远，汪大爷把鸽子赶了回来，他也正想往回走，却见那送牌位的队伍中走过来一个十分眼熟的红衣姑娘，胡七十九。对了，今天是他的牌位离开的日子，蓝河不知道他离开队伍往这边来是做什么，难道要和柳纯阳告别？只见胡七十九走得四慢十快，越过柳纯阳等人不多时就到了眼前，吊梢眼看着蓝河。 我来同你道别。 蓝河装作没看到他，若无其事地继续向前走，心底却是打起了小鼓。 胡七十九怎么会知道他就是昨晚的无常？ 单看你这样子，我真要以为你看不见我了。不愧是演员。 胡七十九咯咯笑，信心满满的道： 不必装了，昨天我故意在你身上沾了几根毛，看你往哪儿去。昨晚我就奇怪呢，你那做派一点也不阴差，倒给我香火，还叫我去跟和尚沟通，和尚都一脸茫然。这附近吃阴间饭的鬼差我都认识，你又是从哪里来的？一探看，果然是个生无常，果然是这剧组的人。 居然被扒马甲，小看这胡七十九了，不愧是狡猾的狐仙。蓝河只想着胡大姑娘也被瞒过了，但那是在老白的帮助下，而且胡大姑娘没接触过他的工作，没想到疏漏了修为低于大姑娘还爱哭脸的胡七十九，一句话一个动作而已就让他琢磨出那么多，还偷偷动了手脚，是他掉以轻心了。但四周有人，蓝河也不作声，连表情都没变，只比划了一下，示意等会儿私了。倒是这个时候，那些鸽子原本被汪大爷赶着回笼的，可蓝河和胡七十九一前一后站在这儿，当时鸽子们就不动了，不是不想动，而是不敢动，僵了，停在原地。鸽子本就怕什么黄鼠狼狐狸之类的，胡七十九还成了气候，他们怕蓝河还是畏惧阴气的缩起来，怕胡七十九则是像猎物已经被吓软了，只能等着被吃。汪大爷奇怪了， 咦， 他们可都看不到狐仙的影啊，只能看到蓝河站在那儿，然后身边停满了鸽子，离他还挺近。那边要走过来和蓝河庆祝的程海东、柳纯阳等人随着距离拉近也发现了这个场面，纷纷吐槽： 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，鸽子们都怎么了？昨天喂的雄心豹子胆了吗？这个世界不真实，为什么鸽子见到鸽见愁没有逃跑？ 谁带鸽子上妙感山求香了吗？蓝河无语，这说的都是什么和什么呀，他也不打算解释，什么时候这种事需要他解释了，只若无其事的道： 可能是我的生物什么电流磁场又变了， 现场有大磁铁。汪大爷也摸不着头脑，这已经超出他的知识范畴了。 这个 太多问号在剧组上空漂浮。柳纯阳且不管那么多，先一招手让现场摄影师接着拍，把这一幕也给录下来，他怎么着也觉着很神奇。 哎，蓝河，你往那边靠一点。 柳纯阳说道，众人无语。哎，还挺耳熟的话， 不愧是你，柳导。 蓝河本来离鸽子就很近了，又往他们中间走了几步，鸽子自然是仍然不动。只见胡七十九嘻嘻一笑，从鸽子后头去赶他们，那些鸽子下意识就扑腾了起来，然后一下子撞进蓝河怀里。其他人都傻了，汪大爷说道： 哎呦天哪！ 蓝河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他僵硬地捧起鸽子，胡七十九就站在他旁边，低头戳那鸽子的脑袋，鸽子缩了缩头，整个入定起来。不过在其他人眼中，则是鸽子到了蓝河手里，脖子一缩，腿一收，安然享受起了帅哥的拥抱。陈星阳震撼地道： 鸽王之王啊！ 程海东则摇头道： 蓝河，你还说你不会练骨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鸽子骨吧？ 这等疯话当然没人会信，还不如磁场变化靠谱。制片啧啧称奇，另有意见。 哎，你们没发现吗？蓝河一杀青，鸽子对他的态度就瞬间转变了。刚才摄像机应该都记录到了，是他出了戏，表情变了，鸽子才变的。 柳纯阳问道： 我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难道你们不觉得鸽子是因为蓝河的演技才对他的态度不同的吗？都说动物见到屠夫也会下意识害怕，蓝河的角色不就很凶残？鸽子怕的其实不是蓝河，而是张寻春吧？这话说的，编剧吴玲当时就鼓起掌来，有戏剧性，他喜欢。现场一时也嘈杂起来，这样好像也说得通。有时候不再拍戏，鸽子还是怕， 完全可以说成仍然在角色里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是对眼前神奇景象的一种有理有据的诠释，否则要怎么解释镜头里蓝河上一刻还歌见愁，下一刻就万歌迷呢？爱热闹的大家立刻附和起了制片的话，连连感慨牛啊，神奇，并为其添砖加瓦，捕捉证据。制片脸上的笑容愈发有深意起来。不管到底是磁场还是演技，他呀就要这么宣传。想到这里，顺便看了一眼，确定之前的所有内容摄影都有拍下来。蓝河嘴角一抽，真是人间百态呀，他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把鸽子给放了回去。 那个，谢谢大家，谢谢鸽子，我去上个厕所。 他从人堆里挤了出去，胡七十九也跟着钻了出去。他们一离开，鸽子立刻恢复活力，呼啦啦飞走了，带起一片清丽的歌哨声，远上云霄。这可像是更加印证了制片的话，本来还有些怀疑的人都要笃信了。汪大爷也抓了抓头，这要不是蓝河的生物磁场突然变了，那只能说蓝河驯鸽的功力远比他深，而且是深不见底，才能在短短时间内就征服了他训了许久的牌儿。蓝河走到了无人处，回身道：“ 你想怎么样？” 胡七十九笑笑道：“ 我说了，只是和你道别。” 他故意用蓝河昨晚和自己说话的句式：“ 你是不想被人知道身份才戴面具的吧？放心，我可以替你保守此事。” 蓝河仔细看他神情，分辨真假。昨晚他可是一边说话一边就伸爪子了，但如果胡七十九真的愿意保密，也省去了他的麻烦。否则他完全可以想象自己会受到各种骚扰，不说别人，大姑娘就得天天来吧。纵有好处，这也真是一个麻烦无比的兼职。胡七十九神色一脸：“ 对面不知人有骨，我和那些没骨气的人可不一样，言而有信，既输给你，绝不会随意借此挑事，连大姑娘我都不告诉。我嘛，不过是出于谨慎，探一探你身份，再者咱们认识认识，以后若要来往也方便。” 蓝河说道：“我不顶仙儿。”胡七十九一脸失望：“ 你这么果断做什么？还不知道我的好呢。”“ 我就知道。”蓝河心想，说那么多还强调不告诉大姑娘，其实就是为了这吧。他早就该想到的，胡大姑娘不也一直心心念念想住到他家里去，好天天吃香。胡七十九还不死心：“ 我说你走无常是为了什么？”“ 现在是为了恰饭。”“ 那不正正好？你若带我回家，我保你全家米尽吃，天然气尽烧，永远不用交电费，温病远离，财运亨通。” 他自降身份给杨家做家仙是报恩，想叫蓝河顶仙儿，那就纯属馋了。有的人家里修着最豪华的财神楼，也不一定有仙家愿意来，有的人让他好想毛爪自荐。蓝河摇摇头：“ 没，就是基本意义上的恰饭，能恰饱就行。” 他虽然糊，但不穷，不求发财。另外他们乡省人本就把吃念成恰。“ 我走无常就是因为拍戏要节食，走无常可以吃供奉还不长胖。” 胡七十九不知道该说什么，真是有被噎到。胡七十九脸黑黑的道：“ 那好吧，咱们也可以做朋友嘛，既知道你身份，为表诚心，我也告诉你我的闺名。” 早说了幽冥世界，姓名乃是重要的符号，这些仙家的本名都是不轻易外露的，坛下弟子都是称呼他们的外号，大多数是以姓氏加排行，什么胡三太爷、傻二仙姑之类。蓝河现在连宋福坛的名字还只知道三分之一。知道后其实是信任，也是一份责任， 你得对得起人家这么跟你交心呐。当然，你要是小人，那就算了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